各位同学，大家好，请睇《感应篇》第28节。这一节只有一句：压恶扬善。注解里面一开头讲得好好，凡人之恶，原非性情，习染记心，滔滔莫咎。或明知故犯，或不知误为，究其性，造下弥天罪案。缘其此，只因一念差池。这几句话，我们要冷静去思维，细心去体会。中国古时候，儿童上学，大概第一部读的书就是《三字经》。《三字经》一开头就讲：人之初，性本善，性相近，习相远。同这段话的意思完全相同。人为什么会造恶？人性本来是善的，这个善不是善恶的善，善恶的善已经是第二义，不是第一义。所以儒家大圣孔子讲：性相近，而荀子孟子所讲的那就是习相远。你看孟子主张性善，荀子讲性恶，这个善恶是相对的，是习性不是本性。孔子讲的是本性，本性一切众生都一样。在佛法里面讲，十法界依正庄严，同一个心性。做善做恶都是习性，所以这里讲人之恶源，就是做恶的根源，不是自性。诸佛菩萨明心见性，不单止绝对不作恶，同各位讲恶的念头都没有，不单止没有做恶的念头，行善的念头亦没有。为什么啊？习气断尽了，行善造恶是习气，我们讲习性，习惯成自然。那种习性不是一生培养的， 过去生中生生世世无始劫以来养成的，养成一个习惯。不知道的人以为是天性，只有彻底觉悟、明心见性的人才知道天性里头没有。从哪里来的？习性分成的，习染记心，无量劫起了分习，凡夫做不到佛，做不到菩萨，就是被这个习性障碍住。他这里用的习染用得好，无量劫那些习气染污自己的真性，于是造作无量无边的罪业，造罪有时自己知道，知道就是明知故犯，有时自己不知道，不知道造作的是罪业。无论你知定是不知，这里说如果追究它的根源，一念差池，一念差池就是佛家说的一念迷惑。为什么会迷？习染太深了。世出世间圣言教我们改过，教我们回头，从哪里回头？从习染回头，这种才叫真回头，彻底回头。但是回头亦要有落手的地方，楞严经上所讲的最初方便，我们从哪里落手？这四个字就是教我们落手的方法。这四个字浅深都没有止境，我们初学功夫浅，到菩萨地那个功夫就深了。压是用力制止，亦即是话要将佢克服，要将佢压住。压住乜嘢？恶。恶念、恶行。唔单止恶嘅行为，我哋要控制住，唔好造作恶嘅念头，都唔可以有恶念。唔系无明，就系妄想。呢啲嘢害到我哋生生世世喺六道里头受苦受难， 苦难不是人地给我们的，是你自作自受，就是你起心动念和自性不相应。如果和自性相应，自性里头没有善恶，自性是清净的，所以不单止恶念伤害我们，善念亦伤害。佛在经上讲得太明白了，恶念感得三恶道的果报，善念感得三善受的果报，三善道和三恶道就是六道轮回。禅宗时时教人莫思善莫思恶，这句话是什么意思？将那个善念恶念通通断了，那个时候你的本来面目就现前。本来面目是什么？明心见性。菩萨是现在六道度化众生，确实善恶念都没有，所以菩萨不住生死，不住涅槃，善恶念都没有，就是不住生死。菩萨度化众生的手段方法善恶事都有，不住涅槃。生死涅槃两边都不住，两边都不住，就是两边都住。所以教化众生要看众生的根性，众生根性善良就用善法度他，众生根性不善就用恶法度他。所以菩萨度众生善恶事通通有，他只是事无心。事是教化众生的手段，不是目的。大圣大贤心地永远清净平等觉，是非善恶的念头已经断尽了，不同凡夫。我们凡夫无始劫的杂染一时绝对断不到，古德常讲理可顿悟，时需渐除，这个道理你如果听懂，你可以很快就觉悟了，但是你那些杂气不是一下能断得到，慢慢断。断的方法，首先要将恶的念头、恶的行为控制住，不让它发生，不让它起来。念佛人我们时时讲，念一起立刻 就将阿弥陀佛提起嚟。第一个念，无论是善念是恶念，第二念就是阿弥陀佛。用阿弥陀佛这个念头，将你前面的念头换过来，那就是压恶了。各位要知道，这个恶就是指念头。那就是从根本上修了。我的行为，凡是对人、对社会、对众生有不利影响的，这种行为都属于恶的。绝对不做得伤天害理的。你如果去做极重的罪业，人做恶无非是想自己得啲利益，嗰啲利益讲老实话好微薄嘅。古人有个比喻，讲你冤枉杀一个人，那个人没有罪，你将他杀了，杀了之后你就可以做皇帝，他亦不做，宁愿不做皇帝，不肯冤枉杀一个人。这种是有智慧啊。人有罪，自然有治罪的人去对付他，国家有法律制裁嘛。我们不是执法的人，不是立法的人，看到人家做罪业，我们无权制裁他。这个道理要懂啊。立法的人、执法的人制裁他，那是不做罪业的。我们不是执法的人，他有罪，我们去惩罚他，我们自己就有过失了。在这种情形点好，看他做作罪业，如果是他个人的，受害是他个人，受害是他的家人，随便他啦。如果他做作的罪业很大，受害的是社会，受害的是很多众生，我们可以向执法机关检举。我们不可以去惩罚他，这才是对的。佛法是教你用智慧，用高度的智慧，绝不是感情用事。我们一般常讲的合情合理合法，这种就是佛法了，亦就是佛菩萨教我们的。 一个修行人修行是修正自己错误的行为，叫做修行。修行无止境的。为什么？我们行为都有错误，有错误就要修正。等觉菩萨仲要修行，为什么？他仲有一品生相无明未破，这种就是他的过失，仲离不开修行。到如来果地，过失完全冇咗，咁修行功德圆满，冇咩行可修啦。各位要知道，等觉菩萨仲要修行，我哋点可以唔修行？等觉以下的九法界众生，我们要认识清楚。我们现在从哪里受？我们是凡夫，在九法界里面我们的地位很低，我们的业障习气很重，从断恶修善落手，我哋善恶仲未曾断到。换句话讲，六道仲冇办法超越。喺六道里面，我哋断恶绝唔落三恶道，修善啊可以得人天福报，小果。在佛法里面说不会比它更少了。注解里头引用的是道家说的，这句话是道家的，感应篇是道家的。佛讲止恶行善，儒家讲引恶扬善，他是讲三教的圣人对这个问题的讲法完全相同。由此可知，我哋见人之恶，要懂得忍恶，绝口唔提。唔单止口唔讲得，最好唔好摆喺心度。我常讲，我哋嘅心先会清净。你心里面有这些东西，你心怎会清净？心不清净就不生智慧，你心生烦恼，以烦恼的心来学佛，怎学都学得不似。以烦恼的心来研究经典，怎研究亦研究不通。所以从心底里面将它断了。见人之善要赞叹，为什么？勉励大众行善， 昨晚我见到钟茂森居士，他是个年轻人，虽然二十几岁，很难得他是广州人，在美国拿到博士学位。前几年我在美国的时候，他听我讲经，听完之后他很感动，发了九条大愿，要孝顺父母。他写出来给我看。现在博士学位拿到了，回家探亲，昨晚讲经我又遇到他，他带着一家人，他阿爷阿嫲、父亲母亲，还有一个姑妈来见我。他阿爷八十岁了，这个年轻人难得啊，好难得。他昨天又将他写的九条带来读给我听，我说好，拿给我，我和你放在我们佛陀教育杂志上发表，扬善啊。劝大家效法，中国古人常讲忠臣出孝子之门。他现在在德州大学教书，不容易啊。他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成就？从他那份孝心，我们就明白了。了凡先生时时看功名富贵的人，看什么？看他的德行。德行太难得了。知识技术不算得是什么，德行难得。人有德行，一定诸佛护念，一定善神拥护。那个年轻人值得我们赞叹，值得我们表扬，是年轻人的表率，是年轻人的模范。今晚讲经，他一家人还会来。所以这四个字，我们一生受用不尽，不单止是一生，生生世世。一直到如来地都不可以离开，永远记住时时刻刻在在处处要知道断恶修善。现在时间到了，就讲到这里。